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、晋江文学城授权、嘉玉声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不天罡》，作者梦溪石。第85集《龙身授课》上。第二天，冬至起了个大早，爬楼梯上天台修炼一个小时，神清气爽地来到教室。今天是龙身的课，龙副局长之名如雷贯耳，不但是他，所有人都期待已久。不过冬至来得早，有人比他更早。大家进教室的时候都不约而同地顿了一下，先是抬起头观察四周，有人心里敏感，甚至拿出来罗盘来测位，发现没问题之后才小心翼翼地走进来，与其他人相视苦笑。这是上次被坑怕了的反应。像巴桑现在就养成了时不时摸摸喉咙的反射动作，模拟训练里自己把自己穿喉的体验实在是给他留下了巨大的阴影。 休息得怎么样？ 冬至拍拍他的肩膀，巴桑回过头苦着脸。 哎呀，我昨天睡了一天，做了无数次被一刀穿喉的噩梦，每次都是满头大汗醒过来。 我梦见被丧尸群包围，还被丧尸抱住，急得要命呢。 李应路过听见他们的对话。 过几天就好了，你们这是条件反射，有人肯定还梦见自己困在电工房里，怎么都跑不出来。 他说的这是刘清波，上次吴局点评众人表现，就说刘清波躲在电工房撑过一整夜。谁知道刘清波正好进来，这话就落入了他的耳中，他的脸色顿时变得难看，连带没来得及收回上扬嘴角的巴桑和冬至也一并被他看在了眼里。 是驴是马溜出来看看才知道，光凭一张嘴皮子说有什么用。 模拟训练里，刘清波不顾李应的挽留，非要单独走回头路，李应早就心有不满了。结果事后总结，他还被吴炳添批评没有能团结好同伴，更是憋了一股气。此时听见刘清波这么说，李应就好整以暇道： 我不是驴也不是马，只会走路不会溜。 你 别人也许对刘清波的背景忌惮几分，李应却没必要怕他。刘清波当即就从背上抽出自己的飞颈剑，李应一只手也紧紧攥住符箓，两人动作几乎一样快。年轻人火气盛，修行者更是心高气傲，李应跟刘清波一路顺遂，何曾服气过谁呢？就是龙身或吴炳添想要对他们出手，两人都能丝毫不惧，更何况是对同辈呢？众人都没有想到，他们说话之间就剑拔弩张起来，忙纷纷出言相劝。 抱歉，我们刚才不该笑的，不过李应也没有恶意，上课时间很快就到了，被领导看见可能会影响你们的评分，还是算了吧。 是啊，大家以后抬头不见低头见的，何必闹得这么僵。 其他人也都七嘴八舌地劝，一面挡在中间，避免他们真的动起手来，到时候就真的难以收拾了。两个人被这么一劝也稍微冷静下来，结果张松正好从外面进来，见状就唯恐天下不乱地说： 怎么要打架吗？那正好啊，我来做个见证。 他看了李应周围的人一眼，又状若无意地道： 哎呀，李应啊，你在帮别人出头吗？没想到你还是个乐于助人的。 原本已经稍稍松弛下来的气氛瞬间又紧张起来。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，有江湖的地方就有立山头分门派，物以类聚，人以群分。冬至在经过笔试面试之后，也发现了那些出身名门或有些背景的人会自然而然地走得更近一些，像冬至和巴桑他们这种单枪匹马来应考的也会比较亲近，跟李应的往来则是偶然。当面试之后啊，有不少人都离开了京城，要么出去玩，要么回家，留在这里的人不多。正好又发生了惠仪光那件事儿，李应自然而然地把人召集到一块儿，经过降服魔物， 众人之间的交情进一步加深，虽然性格来历各有不同，但是平时相处的也都还过得去。没想到张松却巴不得煽风点火，众人顿时看他的眼神都有点不对劲了。张松恍若未觉，依旧笑眯眯的，还催促他们。 哎，听说明年世界交流大会上面要选拔代表去参加，迟早也得打上这么一架，现在先切磋一下也没什么。 在此之前，冬至对张松这个人的印象还停留在年轻有为的龙虎山弟子上面。上次在阳城对付人魔，同样是出身龙虎山的张冲，虽然本事不怎么样，人却不难相处，还很搞笑。现在再看张松，冬至不得不感叹，一样的米养百样的人，即使同出一门，性子也千差万别。 哎，世界交流大会是什么呀？ 不知道，可能是修行者之间的交流吧。 就是世界级的修行界交流大会，每两年一次，各个国家都会派代表参加，其中有比赛切磋环节。 两个人大感好奇，正想继续问下去，龙深从外面走进来。刘清波跟李应不是傻子，都知道这绝不是动手的场合，只是骑虎难下，一时僵住了。这会儿看见领导进来，哪还敢继续对峙，连忙各自收手。龙深看了他们一眼，什么也没说，更别说询问了。刘清波就是想解释也无从开口，只好憋着。众人赶紧各自落座，端端正正，生怕给领导落下不好的印象。 今天的培训课由我给你们上，但不在这里上，去顶层。 终于要进行实践课了，大家早就怕蒋局长长篇累牍的理论课，又对上次的模拟训练心有余悸，每个人的小心脏都是扑通扑通的，既期待又忐忑。 龙局，是不是又要打丧尸啊？我今天忘了带罗盘，能不能让我回去拿呀？ 大家都不免小心翼翼的，冬至也下意识的摸向了桌上的青竹剑。 不用带罗盘，有兵器的可以带上兵器，没有也无妨。 龙深带着众人来到天台，刷卡开门。门后的景物很熟悉，正是冬至每天练习的场地。但对从来没有来过特管局顶层的人而言，他们头一回看见这里的表情反应跟冬至第一次来这里时一样，惊叹声此起彼伏。冬至后来才知道，这种用结界和阵法来延伸空间的做法并不罕见，但鲜少会有像特管局这么大的手笔的。毕竟许多大派本身是建在青山绿水之间，只有特管局这样身处闹市，场地不够，才需要用到这个办法。龙身立于树下，负手道： 我会把自己最擅长的能力展示出来，但你们能学到多少，记住多少，就全凭你们各自的本事了。 听龙身这样一说，众人连忙将注意力从眼前的广阔丽景中拉回来。 我常于剑道，但剑乃百兵之首，一通则百通，但凡器物必然有灵，区别只在于多或少。有些器物吸收天地日月之精华，日久天长，经年累月，萌生智慧，灵神凝而为形，这就是成精的由来。更多器物囿于灵气或自身造化，不足以化为人形，更勿论灵智。然而它们本身同样有灵性，若这股灵性能与使用者融会贯通，就能让使用者如虎添翼，锦上添花。 大家认真地听着，就算一时不理解，也都默默记下来，回去再细细地琢磨。 今天我要说的，就是教你们发掘自己所用武器的灵性。 池半夏举起手， 说： 请问龙局，如果没有武器怎么办？ 一花、一叶、刀剑、枪戟、鞭子、笛子、蛊毒、降头，乃至符箓，只要你们用来攻击敌人的，就都是武器。但凡器物就会有灵性。拿蛊虫来说，蛊本身就是一种生物。我曾在苗疆见过一位苗女，同时身怀两只蛊王，一只可解百毒，一只可以去到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。这两只蛊王与她心灵相通，只要她意念一起，无需咒语，就可以办到她想办的事情。 我小时候曾经听我奶奶说过，但那时候我以为她在哄我呢。难道真的有这么厉害的人物存在？ 龙身点点头。降头术与蛊术一脉相承，互有相通。池半夏听得大为神往，恨不得多知道一些。 龙局，那那位高人现在在哪里？您知道吗？ 我与他也只有一面之缘，现在已经很多年没有见过他了。 特管局虽然是官方组织，但也不是人人爱受束缚。中华大地物产丰饶，更是藏龙卧虎，奇人无数。池半夏闻言不禁露出失望的神色，只见他暂时没有疑问，龙身继续道： 蛊虫既是如此，其他器物同样也是。人乃天地之灵，为何？因为人有百兽莫及之灵智，能承载比任何生灵都要多的灵气，所以从另一个角度来看，人类其实也是器物之一，莫能例外。你们在师门的长辈处想必也应该都听过，御气时先聚气后观想。 众人都点点头。冬至虽然挂着合造派弟子的名头，可也仅仅是挂名而已。他先是从何玉那里学了明光符，又从方师傅那里学了五雷符，再从龙身那里得到了青竹剑，全都是东一榔头西一榔头学来的。论系统性，肯定比不上一个从小拜在合造派或者龙虎山门下从头学起的弟子。他知道自己的优势在于悟性还可以，画符的天赋也不错，但如果满足于现状，长久以往，别说跟周围这些人相比，估计连培训考试也未必过得了。所以他不仅听得很认真，还一边在脑海里梳理印证。 本集结束了，喜欢就订阅分享吧，我们下集见。